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八篇，昆仑天梯第22集。 那些是什么东西啊？怪胎吗？ 会不会是拍戏啊？人魔大战的那种？慎珠把拍戏的场景都给记录下来了。 屁！拍戏只有演员啊，没有摄像机工作人员什么的啊！你睁眼说瞎话， 也不像外星人呐。外星人都是高科技，人家有飞碟。 江亮和神棍回到营地，众山户对诡异情况的接受程度其实已经远超一般人了，但这次还是受到了不小的震动。再加上绝大多数山户并不知晓内情，如此逼真的场景突然迫到眼前，难免会导致一些困扰。他们三五成群，小声但激烈地讨论着。冼琼花听得好笑，招手让孟劲松过来。 这个你想办法控制一下，他们既然看到了，讨论是难免的，但别往外扩散。 要么像神洞那件事一样签个保密协议。 孟劲松处理这种事儿轻车熟路，山户都挺懂规矩，而且说来好笑，他们颇以能参与保密事件为荣。这种保密事件一般会以日期加地名的形式命名，个人履历后头多几件这样的事儿，宛如坠了一串勋章，彰显着个人有过不凡和奇诡的经历。怎么样都好，达到目的就行。冼琼花点了点头。这一头景如斯已经大步迎上了江恋他们，劈头就问， 你真看到了？ 江恋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贴神眼。他点了点头， 阎罗手里的那张牛皮卷是正反面的，他看的那一面是路线图，反面写了很多字，极有可能就是邝家祖上留下来的一些技术。 你真能记下来？ 江恋当时在场内追着牛跑，又蹦又跳，一会儿在牛前，一会儿在牛左，前后只几秒钟的时间，那副肾景就跳掉了。换了是我，怕是牛皮卷上是字还是画都看不分明。 哼，我尽量努力吧。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景如斯也不好再说什么，他岔开话题。 哦，刚刚你们两个处在那儿聊什么呢？ 这话题就不适合当众说了。景如斯看出了江恋的顾虑，招呼他和神棍进了孟千姿的大帐，留了孟劲松在外头料理杂事儿。江恋长话短说，把自己和神棍的推测讲了。 他们都长那样吗？可是我看皇帝的画像挺正常的呀。 什么叫正常啊？啊，孟小姐，你这是又犯人本位审美的毛病了。 这倒提醒我了，我常在华山半山，离着宝鸡不远，那儿有个炎帝祠，我去祠堂里逛过，那个炎帝塑像也是长了牛角的。介绍里还说炎帝是牛首人身，哼，我还以为这就是个艺术的象征手法呢。炎帝是务农的，所以把它塑造成勤勤恳恳的老黄牛形象。 四姐，说什么呢？ 其实也不一定全长那样，我倒是觉得一半一半，有可能有些长得类人，有些则跟人的相貌相去甚远。点算箱子封存宝器是神族人的大事，不大可能让普通人参与。而且后来巨龙陨落，现场的那些人围着篝火大放悲歌，哀悼的明显是自己的命运。如果里头有普通人跟着瞎嚷嚷什么辉煌不在，我们将去往何方，那岂不是太滑稽了？再说了，他们的长相反正五花八门，牛首也有，螳螂头也有，有一部分类人也不稀奇。 那皇帝那边类人的比率一定比较大，也容易和人族亲近。蚩尤那边正相反，怪不得蚩尤比较抗拒和人类融合这件事儿。他觉得自己美得很啊，血统也纯，说不定平时都看不上皇帝的样貌。这就好比你让我以后长成个猴，我也不愿意啊。 江恋真是哭笑不得，不过孟千姿这比方还真是直击人心。也许在蚩尤一族眼里，人的样貌就等同于孟千姿眼里猴的长相。 其实历史上炎帝和黄帝也打过仗，后来炎帝归顺了，可能也接受了黄帝的做法。因为黄帝他是有妻有子的，那炎帝嘛，我知道他有个女儿叫精卫，但是蚩尤传说也好，历史也好，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记载。 他要自体繁殖呗。 长相畸形才算完美。那当年水鬼被转化的那些其实是转化成功了？ 这不一定，只能说相貌这项指标达成了，但是他们最看重的应该是自体繁殖的能力，这一项简直是惨不忍睹。理想的情形是千秋万代，一代又一代，实际上能撑过20年的都寥寥无几，反而是阎罗这种非水鬼在重生的寿数上拔得头筹。我有种感觉，宗行的寿命应该不会比阎罗短。 也就是说，只有水鬼的重生才能有返祖的样貌。为什么呢？我看那些水鬼跟我们也没两样啊。 怎么会没两样？要我说，选水鬼是对的，不是说地球上最初的生命就是从水里来的吗？水鬼能和水同脉同息，他们的本质原本就挺适合拿来做这种转换吧。 随便了，水鬼毕竟是外人，锦如斯能够给予他们的关心有限。他把话题拉回正轨。 段娘娘和阎罗在这儿出现过，我们的八人队也来过，史小海还在这儿出了事儿。这是不是意味着咱们到地方了？ 嗯，阎罗手里拿着一张路线图，他显然在比对着图寻找什么地方，图上很可能标出了最终的目的地。只要我们能把图复原出来，离找到段太婆的尸体应该就不远了，离找到那口箱子也不远了。 那你能尽快吗？早点画出来，我们也能早一些安排起来。 别了吧，司马，他们贴神眼不方便晚上进行，怕不安全。这都半夜了，让江恋先休息，明早再做也不迟。 哦，那也行。 江恋见景如斯和显琼花面上都有失望之色，心中一跳。 这不正是我表现的时候吗？我可以试试，毕竟是大事，不只是为段太婆，还有四个山户下落不明，早一点找到说不定还能有希望，大家也不用一直悬着心。 是是，小江真是明事理，那就辛苦你了。 哼，瞧这一唱一答的，真是枉做恶人。 那咱们就马上安排起来，是不是得给你安排个配合的人？劲松行吗？他办事挺稳妥的。 孟劲松，行吧，虽然不是我希望的那个，但是四姑婆既开了口，也不好多事。 哎，那不行啊，必须得是女的，这是他们贴神眼界的规矩。上次我想帮小恋恋贴神眼，都被淘汰了。 哦，贴神眼还有这讲究啊？ 是我们这一派，是有这规矩。 说这话时一阵心虚，江恋几乎忘记了还有这么一出，自己定的规矩说什么也得坚持下去，免得打脸。好在锦如斯对贴神眼所知甚少，派别什么的更加没概念。 女的， 他看向显琼花，原本是想问问是他来还是自己来， 孟千姿看了半宿的山蜃楼了，景如斯不想再劳动他。哪知冼琼花说了句， 让姿姐来吧，她和江恋熟，配合的应该比我们好。 孟千姿眼帘一低，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我随便，无所谓。 孟千姿腿上有伤，不便挪动，所以贴神眼就在她的帐篷里施行。准备好纸笔后，其他人都退了出去。为了保持安静，除了严令静声之外，还把附近挨得近的帐篷都挪远了去。江恋这些日子总想着能找到机会和孟千姿独处，忽然之间所有人都在配合且鼎力支持他们独处了，他反有些不自在。外头的风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像无数或轻或重的脚在帐篷顶上蹭过。江恋抚平面前的纸张，没有铅笔，进山搜找随身能带一两支水笔已经不错了。山鬼一番搜集得到了约摸十来支，江恋一支一支瞧过，又看向孟千姿， 我应该不会频繁换笔，你要是嫌累歇着就行。 小江真是明事理，那就辛苦你了。 我说了什么？人家就像没听到似的。 哎，我跟四姑婆也不熟，不欠她钱也不图她地，她指东我就往东冲刺，指西我就往西打滚，为了谁啊？ 讨厌。 孟千姿坐到江恋身边，帮她摆齐了画笔。 路线图和技术应该不需要画得太精细，很快就可以了吧？ 那不一定，那篇技术我只瞥了一眼，都是繁体字，我其实不会写繁体字，也就是说我要像画画一样把那些字给画出来。而且你看这笔。 笔怎么了？难不成没水了？没水了就换一支啊。 江恋拔开笔盖，眉头皱起。孟千姿凑过去看，几乎是同一时间，江恋忽然偏头，在他唇上温柔地啄了一下。孟千姿还没反应过来，甚至还没来得及发愣，江恋已经像没事人一样坐回原处，提笔在手，闭上眼睛。 好了，我开始了，别说话了。 我这个…… 孟千姿手一抬，就想给他后脑勺来一记。手停在半空，看他确实是进入状态，于是没能打得下去。 有这样的吗？不打声招呼也就算了，完了还不让我说话，一本正经做事去了，装得二五八样的。 孟千姿咬牙，手慢慢缩回，但也说不清为什么，鬼使神差般地伸出指头，轻轻抚上自己的唇，那一处温软微湿。他突然颊边火烫，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一样，忙不迭地又把手缩了回来，不自在地理理鬓角，又抚顺头发，还心虚地左右探望，就跟边上有人窥视似的。 外头会有人看见吗？虽说在帐篷里，但里头有灯，人的影子是会印在帐篷布上的。哎，没关系没关系，不过是投影偶尔交叠而已，也可以是在递东西啊。 就这么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子，直到耳边传来沙沙的走笔声，才回过神来。孟千姿向纸面看去，原来江恋先画的是邝家的技术流书，繁体竖拍，他以画画的手法去写字，姿势颇有点搞笑，但这并不妨碍那字一个个排布成列。孟千姿赶紧拿手撑挪身体，一边的腿发力，挪到了字书的起始段那边。字确实是繁体，但感谢简繁相通，认起来没有太大的障碍。 他一边写，我可以一边看，用不着等到全部写完啊。第一列是旷世先祖口述第39次转录，民国22年。 这意思孟千姿倒不陌生，山鬼的一些典籍也有这种技法。简单来说，就是一些技术资料因为纸张老旧或者损坏，需要把内容誊写到新的纸上。由于并不是什么传世的锦绣文章，一般并不需要一字不差，把意思讲清楚就可以。例如原先是文言文的，到了近代转录可能就是大白话。 民国二十二年这次转录显然更偏白话，不过本来嘛，先祖口述口头上讲的东西也不可能太过晦涩。 这第二列像是旷世家训，旷家儿孙郎不出世，女不外嫁，离土不离乡。若非知道了箱子的事儿，看到这最后一句一定会莫名其妙。旁边这一列是备注吧，七年以来旷家外嫁者三，远走者七，一去杳然，再无音讯。对于这些家规家训，难免有违背或者反抗的。这外嫁者三，远走者七，估计都是病发死在外头了。 正文开始之前又有一列字，这列字显然不是先祖口述，而是不知道哪一代转录者添加的。 喝与额言，梦中说梦，世代相传，孤望听之。这意思是，况家这则先祖口述被孝子贤孙很用心的记书保存，但是他们没当真。 再往下看，孟千子很快就明白为什么后人的态度是恭谨传读但孤望听之了。因为头一段话就是旷祖类神，天地工匠，善以血为媒，开封香气，天地造宝箱百口，旷世独成四时。孟千姿这段日子以来也算得上是知情人，所以一遍就读懂。 这个天地指的应该就是皇帝，旷家祖上果然是能工巧匠，善以血为媒，大概就是用血液为密码开箱锁箱。当年皇帝要造一百口箱子，旷家名气大，工艺精，承包了其中四十口，另外六十口的单子也不知道是被哪几家接去的，但可以想见另外几家也不可能只是普通工匠，估计都有点让人砸舌的本事。第三十九次转录是在民国二十二年，我历史再差也知道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西学东渐百余年，邝家后人估计都已经在上洋学堂学物理化学了，读到什么邝祖类神，天地工匠，怕是能笑掉大牙。 孟千姿继续往下看，为了记述方便，这个邝家的老祖宗就叫邝大吧。他当时也只是邝氏家族里的一个小人物，勤勤恳恳，用心造香，那四十口经由他手的其实也就一两口。工匠都是有印记的，他也按照惯例在那箱子繁复花纹处不那么明显的地方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然后就交货了。当时战事已然明了，蚩尤战败，被皇帝枭首，蚩尤族人及追随者退入多毒气瘴疠的南方一带，但形势依然不安稳。有传言说蚩尤余孽贼心不死，仍在蠢蠢欲动。邝大也不关心这些，这期间他娶妻生子，琢磨手艺，日子过得挺平静。然后突然有一天，祸从天降，有几人于半夜闯入他家宅，将他一家三口全部掳走。那些人臂如刀，面似虫，一看就知道是潜伏在中原地带的蚩尤族类。邝大吓得魂飞魄散，他听说过蚩尤族类的凶残，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哪知对方居然跟他谈判，要他归顺，为蚩尤方效力。邝大考虑再三，同意了。非但如此，还积极配合，努力表现，俨然一副要成为骨干的模样。 哼，真不知道邝家子孙读到这一段是个什么心情。中国古代还是挺讲究气节的，辩解这种事向所不耻。好在事情荒诞，后人可以自我催眠，觉得先祖是在梦中说梦。 站在孟千姿的角度，虽不认同，但可以理解。邝大在皇帝一方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工匠，说句不好听的，死了也就死了，没人会在乎。在蚩尤这头又是砧板之肉，两大阵营撕扯下置身刃尖的小人物，生路死路全凭自己选择了。他应该是想活，也想自己的妻儿活， 不表现得积极点，不时刻表忠心，一旦没了利用价值，下场可想而知。孟千姿见江恋还在写，也就接着往下看。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Thank you.